美好生活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日啊， 嗯， 说的有点不太习惯是吧？ 听得特惨是吧？周日为什么还在这直播？ 但是今天是工作日，是吧？ 不止我们工作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大多数的朋友今天呢都应该已经回到了各自的这个单位去上班啊。 对，平时咱们周日都是录播，而且今天呢有点不习惯，是之前呢没有天气也没有路况。 对，所以开始的时间早了一些，嗯，虽然说今天我们没有路况，可是今天早上的路况还真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走啊，因为今天毕竟是工作日嘛。 对，它是不限行的工作日今天。 对，说到天气啊，今儿天儿可真是比前两天好多了。 嗯， 终于啊，在清明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看到了蓝天和艳阳。 但是昨天够冷的，因为有风上午。 今儿你不觉得也挺凉的吗？ 是，今天昼夜温差大，白天虽然能上到18摄氏度，但是呢，气象专家也专门提醒大家，可别像前段时间似的又急着把衣服都给收了。拿今天来说，白天虽然暖和，但是夜间最低气温还是能探到2摄氏度，那是相当冷的。 我今儿早上犹豫了半天一件事，犹豫大概得有5分钟。 穿不穿羽绒服是吗？ 穿不穿秋裤？没想到在清明都已经过了的日子，居然想到这个话题啊！ 嗯， 那你说我们这个厚一点的衣服，到底是收还不是不收啊？不是说这劲儿过去了，然后后面那茬就没有了吗？ 我是觉得这次应该真过去了，不至于了。 听你的， 别， 那我们收了。收了又冷了，算谁的？ 反正羽绒服我是洗了，这个秋衣秋裤呢我还各留了一身。 嗯，以备不便吧。 对， 不过在清明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了这个雪纷纷的感觉，也真的是蛮有一番风情的哈。 是，更断魂了，雨都断魂，别说雪了。 关键我担心的是花儿。 我最担心的你知道是什么？ 嗯， 花儿还在其次呢，我担心今天没桃吃。 哎呀，这是什么人走什么路子啊！今天是周日，通常我们周日呢都是录播节目，今儿呢跟大家直播， 嗯， 倒也感觉挺亲切的哈。 对， 大家觉得别扭吗？给我们发个信儿吧。 估计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直播啊，今天都已经准备不跟我们互动了。 不是，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还有一方面呢是因为今天天儿好了， 哎， 终于天儿好了，可以干嘛去了？正经的出去看看花儿， 对， 踏踏青了。 嗯 嗯。行，那您看您的，我们聊我们的啊，一起呢来关注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跟平时节目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咱们今天呢， 嗯， 先上歌吧。 好。 风吹雨，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少天多少年不曾听你说真心话，伤得远远的天不下雨就出太阳吧，盼着你念着你我疼你别让我牵挂，雨不下心也放不下，你人在天涯惦记你的心你的话，用情的人容易害怕，雨季来西散不开，天天盼你来，淋湿我的心我的情，为我们的爱带来天晴。 我们今天未雨绸缪， 嗯， 就是之前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求了一冬天的雪哈，春天的时候它来了，那我们等夏天还离我们远的时候，我们提前求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有听众说，嘿，我正在听节目啊，哈哈啊，今儿你们直播挺好的， 嗯， 那我们以后也不改星期天直播。 吹云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多少天多少年不曾听你说真心话，灰的云蓝的心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念不到盼不到，别爱我不让我知道，雨不下心也放不下，一人在天涯惦记你的心你的话，用情的人容易害怕，如今来西散不开，天是我的心我的情，为我们的爱带来天晴，雨不下心也放不下，一人在天涯惦记你的心你的话，用情的人容易害怕，为我们的爱带来天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城帮帮团，今天呢虽然是周日，但是呢是我们的直播啊， 嗯， 这个听众跟我们互动了，说你们天天直播才好呢，嗯， 你把我们俩花豁出去。 说喜欢你们的声音，我呢也没出去玩啊，这会儿正干嘛呢，听着挺幸福的哈， 嗯， 他说我正给我弟弟包羊肉馅的饺子呢， 嘿， 现在世上只有我们俩了， 哦， 其实虽然清明小长假这个节已经过去了，但其实整个期间呢都叫清明时期， 对， 所以整个这段时间呢基本上我们的话题呢包括跟家人的话题跟朋友的话题呢也都是围绕着比如说踏青啊， 对， 祭奠亲人啊，扫墓什么的哈， 嗯 嗯，今儿呢我们也跟大家互动互动啊，这两天您出门了吗？我这么问合适吗？这么冷。 其实出门的人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你知道就四月五号清明节的这个当天， 嗯，多冷啊， 早高峰啊，你知道比平时甚至于还提早了，为什么，看新闻说大伙儿都奔北边山里头看雪去了，结果导致京藏高速和京城高速基本上是从早上七点钟前后就已经，而且是和平时的早高峰反着的，平时是进城方向堵，那天是早上出城方向七点钟就开始出现严重拥堵的情况了。 嗯，那咱们今天也跟大家互动互动啊，这几天您都干嘛去了，您就是跟家猫冬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啊，真的确实挺冷的， 谁四月份猫冬啊。 但是你说那天你说是不是冬天， 是 最重要的是你说前两天那么热啊，暖气早就停了，就算是自采暖的家里面也早早的把这暖气都关上了， 是 都收了， 水有的都放 了，突然来这么一下，嗯，你说 真是哈，有点措手不及啊。虽然天挺冷的，但是呢，出门赏花的人呢，还真的不少。那么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也统计了一下啊，咱们市属的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啊，就这3天之内，一共接待了游客120万人次。 嚯！ 我估摸着这里面可能有一部分是外地来北京旅游的朋友。 对， 当然咱北京的朋友可能也不少。 嗯， 尽管受天气影响，虽然赶上了一个气温最低的清明小长假，跟同年比呢，游客量稍微少了那么一点儿，但其实呢，这个热情不减，因为大家都担心什么呀？ 嗯、 因为天突然凉了，这个花期啊，可能没有那么长， 对， 所以赶紧得去一下， 再不看就晚了、 嗯、 还有一部分朋友呢想的呢是挺好，这个外头天儿比较冷，对吧，那咱们别户外转了，所以呢在这个假期里面，我们发现京城的各大博物馆也是人满为患。 嗯，另外呢，我们清明这几天呢也是做了一期专题节目哈，跟我们的这个清明节有关，跟追思亲人有关， 对， 很多听众朋友也听了，就是感触也都是不一样嘛，因为每每到清明节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开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跟死亡有关、 嗯、 跟思念过去的亲人有关系哈。大家如果听了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您听了之后的感受。 嗯， 这个听众特别好，属于超级粉丝，而我听啊，我天天都听，而且不但听还每天都录音。 哎呦我的天哪，吓死我了，这我要念个错别字您给我记下来。 哎，那是怎么录？是拿那个过去那种录音机拿磁带录吗？我还挺好奇的。 对，人家要是说录音的话，那应该就是通过音频线，我觉得转出来，咱们一比一的能录下来。其实现在我们听听 FM 哈，没有开通这个下载的这个功能，但是像在其他的这个喜马拉雅啊等等这些上，有一些节目，作为那个就是叫什么注册的会员，是可以直接点击下载，永久保存，就等于避免您自己去翻录的这么一个过程，人家直接把这个原文件提供给您，也有这样的服务。 嗯、哦，这样的哈、啊，好吧、嗯。除了这位录音之外，还有吗？还有谁？好吧，那既然今天我们直播呢，那除了跟大家呢一起来延续啊节日的这种快乐的感觉啊，同时呢也跟大家呢来分享我们的一些跟节日相关的话题吧。 嗯、 另外呢，我们继续也是为大家服务啊。这位听众说，既然大鹏来了，那你也甭闲着了，直接就抛出一个问题，那你自问自答吧。 忒专业您这个问题。 嗯，不专业的问你干嘛呀，不专业的就问我了。 这个不仅爱动手啊，这个还很有这个古董收藏意识。说我有个手机是诺基亚2110，电池已经不能用了，我想测测这手机啊还能不能使用，就想给手机电池接线片上啊直接连接电源。 你能先告诉我它这岁数吗？就是手机的岁数，诺基亚2110是什么样？ 2110 长什么样？ 很小巧，握在手里面、 啊、 黑白屏、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黑白屏、嗯、要么彩屏也是特别小那种粗线条的液晶屏。 Oh, 有蓝壳、紫壳、白壳，几种塑料的材质的，拿在手里很轻巧。 我完全没有感， 就不是智能手机，非智能手机。 我知道啊、嗯，那个时候诺基亚肯定是就老手机嘛。 对，还不是塞班系统的，就是再早的，就是能简单的收发短信那么一个东西。 哦、oh, 嗯，不想再说什么，就是它年纪有多大了？手机的年纪，你估摸一下，20、30、40、2030、40。 20年左右， 20年左右 、哦、对对对，十几年二十年的样子， 岁数不小了啊。 对，我猜 那这事儿 猜的对不对？我还是得问问人家这位朋友自己知道。 那就先说这事儿吧。 对， 嗯， 原则上是可以的。您不是想就是说给手机的这个电池接线片上连接电源啊？上面有4个弹簧片，两头的呢，他说看着好像是正负极，但是中间的两片铜片是干嘛的？您甭管。USB 线的那个接口您看没看，那不是也4个吗？那里头有传数据的，有传这个就是电正负极的。如果您看到您那个电池上两边已经写了一正一负在这个电池上啊，您直接接上给它去充电就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您是想就是拿根线直接接在上头那么充还是怎么着，您要是没有一个东西能给它固定的话，那个线头在接的过程当中很容易打火，而且呢这个电池我都不确定您里面是咱们现在常用的锂电池的那个电池组、 嗯、 还是更老的那个电池组，它的充电电压是多少您是否还知道，您现在用什么外接的电源来给它充电， 您哪儿找跟它匹配的这个东西去。这个事情您在家里面自己做还是有一点点风险的。 是什么风险？危险吗？ 打火它容易就是你要看着的话没事儿，它很着，就是糊。 哦，就是带有一点安全隐患。 而且 前提就是说，如果您自己还比较懂技术的话， 对， 也许能考虑试一下。如果说完全没有，这事儿就歇了。 爱动手这个没问题，您一定就是做好这个防护措施。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老式的那个电池这么长时间不用了，它里面有可能已经有咱们说这个渗液的情况，就是外壳虽然还包着，但里面实际上已经破了。那些东西呢都是酸性物质，也有腐蚀性，也有一定的毒性，不是很重啊，轻度的这个毒性。您如果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引发它有这种爆裂的话，我个人觉得您这虽然说威力不大吧，但是在近处保不齐撩着手一下什么的也是有这个可能的。我建议您别捣着乱。 好吧， 就 自个儿跟自个儿捣乱， 对， 就放弃吧。 它是挺爱动手的，关键是这电池，手机没事儿，因为您想给电池充电，我担心它万一有点什么小意外 啊。反正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如果您有点担心的话啊，这事儿就歇了吧，您就留着它。当个念想是吧？ 咱岁数猜的，你看看人家说的。 这位说第一代数字电话1995年买的， 23年了， 还年轻，23岁还年轻，20多岁小孩现在都90后是吧？90、95后了， 对， 是吧？ 可不是吗？ 还年轻啊。这位说我录音呢，我是用电脑录音，哦，就是在电脑上在线听，然后同时就把音录下来了。真阳玩的真阳。这位跟我们互动了啊，这天天太冷了，说实话哪儿也没去，前天呢又大风，嗯，还真是说这两天这花儿是不是都没了呀。 反正我当时看人家发的那个就是苹果，不是有那个百里桃花画廊，就是那个画廊似的那种吗？桃花全都被 吹掉了是吗？ 不是，下的那个雪呀，就直接把那个花给冻成琥珀了。你能明白那感觉吧？ 哦，那个雪化了之后，那花就毁了吧？ 肯定，所以我说今天没桃吃嘛。 那桃那个瓣儿多娇嫩呢。 对呀，啊，我就特别担心这点。这已经都大范围的开花，然后又被雪这么给冻一茬。 哎呀， 花脱落了，授粉都来不及。 这就是理性的男人和感性的女人的区别。 你就想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是吗？ 对呀，啊，你满脑子都是这个桃能不能吃哈？希望吧，希望这个还有桃吃啊，好吧。今天是周日啊，我们跟大家直播，我们今天主要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互动。清明几天呢我们都去哪玩了，去哪踏青了，还有呢就是如果大家还想看花的话啊，还有什么地方那个花呢还好好的，没有被这几天的寒流和那天的大风给摧垮。希望桃花还是处处开吧。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桃花朵朵开，鸟儿成双对，情人心花开。哎呦哎呦，你比花还美妙，叫我忘不了。哎呦哎呦，秋又去春又来，记得我的爱。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戴。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 我们这耳朵里面听的是桃花朵朵开啊，不过呢在这个清明期间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关于这个文明祭扫的事情。那这两天呢关于这些不文明祭扫的事情呢似乎也在报纸上啊和各个媒体上见端倪了啊。 对，我们尤其是咱们您说去什么山里头啊，咱们现在都明确的规定是不能够带这个明火进山的。春天尤其像今年 经过之前一冬天都那么干燥，您别看下那么一场雪，对于真的缓解我们这个土壤伤情，这个作用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上来就先求雨呢。 对， 春雨贵如油嘛。像有人看着的地儿啊，其实墓地还好，大家也都比较自觉。但是有些地方，比如说就是像农村啊什么地方，他没有人看着。前两天这个市二中院就判了一个案子嘛，说有一个上坟烧纸的人。点这个纸的时候呢，不小心把人那个种的树给烧着了，结果牵扯出官司来了。 哦、 另外呢，前天吧，反正就这两天吧，我看新闻上也是登出了，有一个外地有一个人在家里面楼道里烧纸，借亲人， 对， 还熏死了一位老人。 因为他那个烟道顺着这个楼道往上走，人家老人在楼上不知道，那等于是一下子生生的被这浓烟给呛的。 对，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在某些特定的时期的时候会看到这个路口啊， 对， 有人烧纸什么的，其实都属于这个不文明的祭扫行为。 而且这个 还是应该按规定去办事， 也不允许你这样在路口那块呢。咱们很多时候人我看他不注意，旁边可能没多远就是加油站，你那一个火星飘过去，你知道会引发多大的这种危险？包括刚才咱们想在家充电那位朋友，我跟您说，您别就在您自己家里，您不当回事儿。您不是问中间那几个触点是干嘛的吗？老式的镍氢电池中间有一个触点是感知温度用的，热敏电阻。镍氢电池充电就是会高温，但您没把它接上，它没法识别，没法自动断电，它真的就有可能引发温度过高，出现一些意外情况。 对，除了清明之外啊，逢一些特殊的日子呢，我们思念亲人的这种心情每个人都能理解，因为我们都有过失去亲人的这种感受。但是呢，就是在我们做有些事情的时候呢，替别人考虑考虑啊、 嗯、 替我们的环境考虑考虑。 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还真不是耳边只有桃花，你看看我们眼前也都是满眼桃花，还有玉兰花， 还有郁金香呢。 哦， 嗯， 这位修养身心啊，给我们发来图片了。您这哪儿拍的呀？公园还是您家小区？如果您家小区这待遇的话，那不是一般的地儿哦。 是，你看这还有一个很奇怪的 园啊， 建筑物，这一个圆顶的这么一个建筑是什么？远处这儿。 看不出来，哎， 像是一个那种挺奇幻的带有魔幻色彩的一个， 我知道了， 哪儿？ 植物园那个热带 哦，温室， 对吧？ 对对对对对， 嗯，猜对了吗？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 我们家的小区里面的玉兰有好几棵，就是、 啊 冲着阳光那边的吧， 嗯， 早开了、 啊、 都长叶了，然后呢稍微备点叶的呢这两天开始绽放花苞了。 哎，说明小区物业挺有心眼儿，就是能够让这个花期延长，这一下子拉长了一个月，等于是好能看 怎么着，点个赞是吗？啊，这位跟我们说了，你看这就是植物园， 对， 说虽然经历了风雨雪降温，这儿的花依然灿烂。 对， 那位担心没花看的朋友一点都不用担心、啊、 至少去植物园还是可以的哈。 对，这个、嗯自然界当中的这种动物也好，植物也好，那个生命力啊，你真的不容小觑哈。 对。 这位说，我跟我先生啊，这三天呢，前两天呢，分别去给我的父母和我先生回老家，他们的父母奶奶扫墓了， 嗯、 就一个字儿，特冷，这俩。 嗯 俩字儿，特冷。说第三天呢，我们往新家搬东西，还挺忙的，都忙在路上了。 嗯， 哟，那您是要乔迁新居了是吧？ 对， 挺好的啊。 心花开，哎呦哎呦，你比花还美妙，叫我忘不了。哎呦哎呦，秋又去，春又来，别把我。 好吧，我们听着这么欢快的歌啊，先来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吧。虽然周日的节目跟平时呢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还是四个字儿，互帮互助啊、 嗯、对。 还有听众说你们干脆天天都直播吧，其实呢倒不是说我们非周日得录播，就是说有些事儿他得录下来让大家知道。 对， 比如说我们平时大家在线下做的一些事情啊，很多温暖的小故事啊，包括一些问题的回馈啊，包括我们做的一些特别节目、 嗯、 还是需要那么一个时间段呢来有一个出口的。 对， 你除了对还会说别的吗？ 不对。 这位听众呢问了个问题啊，他想问一下，就你醪糟，醪糟吃得过吧？ 吃过。 醪糟还有什么吃法？就除了直接吃之外，我们现在就是超市不是有直接卖的那个醪糟吗？ 那时候快着吃 啊， 对啊， 拿叉子叉着吃，叉子起来 拿嘴吃是吧？还有什么吃法？反正我之前就是把它稍微加热一点，然后呢、倒一点点水，如果特别稠的话啊、有那种稀的，有那种稠的，兑一点点水，然后往里面打鸡蛋。 对， 据说这个女士们吃这个特别好，养颜美容，尤其是这个产妇吃啊，还有这个下奶的作用、 哦、 啊。但是南方人因为吃这个比较多，所以他们的吃法挺多的，还有往里面放点什么枸杞啊，什么、什么枣之类的，就是跟熬粥差不多。 对，醪糟它在南方的话做那种小汤圆，那种特别小那种圆子，没有馅儿的那种。哦，醪糟圆子，然后里面撒点这个枸杞、红枣什么的，就等于是有点类似那种煲汤式那种感觉，直接去喝也可以。 再点点桂花什么的哈。哎，那个小圆子有现成的吗？ 有现成的， 有卖， 有卖 现成的、啊。 对对对 对, 对、 哦，这也是个吃法上、反正我们去那个就是川菜馆，这个甜品不是老有这一道吗？ 对，醪糟汤圆啊。然后 还有别的吗？ 醪糟鸡蛋也是分两种，你刚才说的那种是把鸡蛋打散了进去做的，是吧？ 对啊、 人家也有就是直接把整个鸡蛋握进去 的 、 那个口感也挺好的啊。 那也就是醪糟和蛋呗，没别的了啊。除了刚才我们俩分享的这个常见的醪糟的吃法之外，特别是南方的朋友啊，就是您老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关于醪糟的新的独特的奇葩的吃法？ 我知道那些 前提得好吃啊， 馋酒就是喝不着的那些人、他们最后就能把这醪糟就是哐哐哐的，就是白 嘴酒喝， 白嘴吃了，就把底下那个米粒儿那些干儿直接拿勺㧟着一勺一勺的，反正就过过瘾呗。喝不上酒的时候。 这位听众说我们家蟑螂横行，说请大家帮帮忙吧，出点高招。这个问题我们经常会出现啊，但是没有留电话。那一般呢我们就会推荐使一些超市卖的一些除蟑的什么喷的呀、粘的呀、纸啊、屋子什么之类的啊。 然后也跟物业去反映一下，咱们的这个政府机构会在每年有几次定时由居委会呢给大家把这个蟑螂药直接发到户，在那个时候呢咱们也是做好宣传工作，就您捡您自己的能力发动一些街坊啊，大家都去积极的点药。对，因为蟑螂这个东西必须得全楼大家一起努力，哪怕有一户没干，这蟑螂就都以他们家那儿为暂时的这叫什么蜗居点儿，等这波过去了他们再卷土重来 暂居是吧。 对， 另外就是您家如果说在清的同时啊，就是保持好家里面的卫生也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那个厨房的犄角旮旯，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什么的，他特别爱掉点什么这个渣儿啊那个渣儿的，就那个特别吸引蟑螂，就这个卫生工作也要做好，才能够有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内让蟑螂就不上您家做客了，但是也不能完全保证哈。 老房子基本上我觉得也就是重新装修以后，因为彻底等于那都是石灰啊水泥啊、转了一圈能维持个半年到一年，但是基本上来年再开春该有还是有。 我们之前请过装修方面的专业人士嘛，就是也提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老房子翻新嘛，装修说之前有过蟑螂怎么办，他就说你也是要提前几天，就是把屋门都给他封闭住， 对， 然后喷药， 对， 哎，闷一段时间， 门窗 可能会好一些啊， 点上烟，然后一个月之后趁着小蟑螂刚孵出来的那些还没有进入到有生育能力的阶段再喷，就是再蛰它第二次，才能够把这一波蟑螂给彻底的熏死。 要说小强厉害呢，还真是厉害啊。好了，我们第一时段的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确实好像星期天时间就过得特别快是吧。 是。 进入第二时段我们将继续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看看您清明这几天都去哪里了，一会儿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基层有个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儿周日啊，我们也是和以往不同，跟大家直播互动。这位网友山猫 JY， 您这是奔哪儿了？ 又让我们猜是吧？这次这个没什么背景，全都是花的近景，实在是找不着我可以泄露一点信息的地方。 但是樱花比较多， 圆坛是吗？ 对啊，北京的公园樱花堪称一景。樱花和人堪称一景的。 我在这幅图里面真找到一点线索。 是圆坛吗？ 像是，因为远处呢还是有楼群，那就证明是城区里面的这个公园。 啊，那就应该是圆坛， 对， 是吧？ 嗯。 真好，还有很多听众呢跟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个醪糟的吃法啊，你别说这个，不说不知道，一说 吓一跳。 真的好多好多，咱们就不说那个什么什么放鸡蛋放圆子了 那些都是老生常谈了。人家把这个醪糟啊当成就是跟那个拌沙拉那个调料似的，说可以浇在山药上，叫做醪糟醉山药。 醪糟醉山药， 如果你好那个味儿的话就是它可以当成那种就跟沙拉酱或者是什么菜汁儿，就是拌的那个汁儿，哎，可以那样。 沙拉它也有人爱吃油醋的，有人爱吃什么丘比的，是吧？ 对，我好油醋的，你好丘比的，是吧？ 我好麻酱的，其实。 这位还给我们发了一张醪糟烧大虾的图片， 烧大虾 他们老家是这么吃的，就是也是可能就是把大虾烧好之后，浇上这个汁儿，然后可能是别有一番风味。 您做个卤煮鲍鱼好不好？ 也不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醪糟烧虾，这太糟的虾了，我觉得。 好吧，醪糟烤苹果，醪糟鸡翅，其实我觉得就是关于吃这事儿吧， 啊， 就没有什么你不能想的、不能做了， 对对对， 你就试呗，大不了就是不好吃，下回不吃了呗。但万一好吃呢？嗯， 咱们中国的菜谱为什么那么发达？就是这么试出来的。 嗯，所以那位听众，您可以就是大胆的尝试一下啊，就是您可以把您喜欢的各种原料就尝试的把它掺和掺和、是吧？另外就是香糟的那个味道，其实很多人还是挺喜欢的。 对， 我们吃过的那些什么什么糟带鱼，其实都有那个味道， 哎，带点那种酒味，带点那种甜甜的小蛋的口感，很鲜、 对，总而言之呢，经过我们这么一说，您没准就开窍了。如果您是一个特别会料理的朋友啊，应该就开窍了、想怎么整就怎么整吧。这位说我早餐就吃这个，他是把那个黑芝麻、碎核桃、花生什么的掺在一起，然后兑牛奶，再加醪糟，多补啊、啊，就特别补。其实醪糟这个东西挺补的。 是吗？ 对，挺补的。嗯，我看了一下啊，它属于性温的东西，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神解乏。说吃完呢，周身会有点发热，既可以御寒，还可以滋补。而且很适合女性朋友， 嗯， 一些中老年朋友或者是身体虚弱的朋友，是补气养颜的佳品。 但是醪糟有一个，就是咱们是不是也得保证它的这个就是保质期新鲜的这个口感、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这种咱们说有点这种发酵的这种感觉的东西，它万一有点这个变质的话，有时候那味道啊人不太容易尝出来，只是会觉得 酸的，是吧？ 对，它可能会酸的稍微的过一点，但其实有可能那种时候呢细菌的含量已经超标了，所以咱们 常吃的人能吃出来的， 能知道，对对对。 嗯， 嗯，发酵的东西嘛，里面含的这个氨基酸和矿物质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啊、 高一些。 对， 对， 你如果好这口的话啊，可以大胆的尝试啊，就是尝试完了之后呢，想着跟我们反馈一下啊， 嗯， 看您失败了多少，成功了多少。这位听众问了个挺着急的问题，我刚看到，其实我觉得您真的不应该问我们了。 嗯， 他说我们家有一个15天的婴儿，目前肚脐那个地方啊还有出血的现象， 脐带栓扣的那个地儿是吧、 哎嗯、那不会是有点发炎或者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很重要对于小宝宝来说，所以您不应该问我们、嗯、这第一时间应该赶紧备孕， 对， 如果没事儿是最好的，如果说有一点小感染或者什么的话，赶紧让医生处理一下。 其实这类的 这个阶段他抵抗力还是挺低的。 对，您在从医院走的时候出院的时候，我相信大夫一定告诉过您，就是这个 处理哈， 脐带的这个出血还会持续多长时间，一般来讲其实也就是1天到3天左右，怎么着也结痂就下去了。 嗯， 他肯定当时跟您说了，如果过后发现没有止血的这个情况的话，及时的回来。如果说大夫没有说这些话的话，其实您不妨回去看一看，就是咱们出院的那个通知单上， 手册是吧， 手册上其实都写的非常的清楚，您一定遵医嘱，咱们回去赶紧及时的做处理。 对，千万别耽误了，因为我时间太久了，我都有点忘了，我就记得就是当时会发一些东西嘛，专门让你处理这个地方的。 哎、 嗯，所以别耽误了啊， 嗯， 咱哪怕就近找一个最近的医院， 是 大夫给瞧瞧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赶紧处理一下啊，最好没有问题啊。 嗯， 而有些听众啊求助关于这种寻医问药的事儿呢，我们能理解，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但是它分事儿， 对， 有些事儿属于急茬，您那儿都破了，都流水了，你都什么长脓了，您还不赶紧上医院，您还问我们呢，都来不及了。 真是一些已经确诊的慢性病，咱们说找一些这个老的病友，哎，交流交流，您这怎么能这个缓解的更好啊，这些是可以的。 对，或者说一些就是不太着急的一些什么小手术啊，想分享分享我这术后怎么个护理啊，我这有没有需要担心的问题，这行。那急茬的事儿您别在这问我们，就是我们其实也都给您治医院去，是吧？毕竟咱不是大夫啊。 对。 还有几位听众也是问到了关于手机的问题啊。其实大家问到这方面的问题挺多的。我们准备在五一的时候吧，那期间有几天假，我们会专门做一期节目，嗯、就是把大家常提的问题再系统的说一下、嗯。到时候我们会提前通知大家的啊，咱大家。该准备笔准备笔，该准备本准备本，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啊。这个听众呢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听我们这两天清明节特别节目的一个感受。 嗯，他说听了我们京城帮帮团啊在清明节期间播送的关于生命的那一组节目，很受启发也很感动，觉得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发表自己的观点的这些朋友，大多数他们都是在以一个特别大度的心怀和正确的态度啊来看待生命，更重要的看待生死，能从他们的这个谈话当中感到他们都非常的珍爱今天的幸福生活，珍惜眼下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但是他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非常豁达的，很理性，谢谢他们，也谢谢我们节目啊能够有这样的这个，他用了一个词 胆识和魄力啊， 对，就是因为可能触及生死的问题，有时候大家真的是想着能回避就回避，不愿意去说，其实没关系，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直面的自然规律。 嗯，我们重点就是面对的和我们聊这个话题都是老年朋友。 对， 嗯，因为你跟年轻人聊这个事儿吧，嗯，我们也聊过，就也采访过， 嗯， 就他没有感觉， 是吗？ 他没有什么感觉，就觉得好像这事跟我聊有点早。他想、哦、他即便是思考他也是当时现思考，而且就是他这个阶段思考和他再过几十年到那个年龄段再去思考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也分，也有早熟的人像我这样的。 好吧，刚才有听众也跟我们分享了，说其实啊我觉得有些方式方法真的应该更新换代了， 嗯， 就是 人活着的时候啊，不管是父母还是亲人啊，应该好好孝敬他们。 嗯， 比去世的时候啊，什么烧纸啊、烧假钱啊，这那的要好很多。 对， 我是这样的感受啊。其实我们那天在节目当中采访的这些朋友，他们的很多感受也是，就是说活着的时候，不管是对待亲人、老人、家人，还是对待自己，就是你要好好的， 嗯， 你才不枉费走过的这一世嘛。 对，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从古至今，无论是我们的思想家、文学家，都在这个上问题上，就是用自己的这个作品啊、笔触探讨过。我印象很深的曹禺先生， 嗯， 有一部这个剧作叫《北京人》，里面有一个带点喜剧性的色彩的一个人物叫姜太。他的当然他是很不会说话的，这个人很讨嫌啊。人家自己的岳父老爷在这过生日，他在这跟人家说，您今天就死了，没有棺材税又怎样呢？那老人肯定不爱听，但是他说的这个话没有错。咱们中国自古有一个观点，人死如灯灭，对吧？ 对， 人都已经去世了，你弄这些虚的东西真的没有意义了。 其实更大胆的说一下，就是我们可能都会回避这个问题，但是有谁又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呢？ 对， 都会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哈。 对对对， 我觉得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是，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样吧。是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这首歌曲叫《如果有来生》，我们也特别想送给那些能够珍惜自己的生命、敢于面对死亡的朋友。 嗯， 那么就像我们这位听众说的啊，我们应该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珍惜眼下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吧。 嗯， 活在当下。 对，珍惜现在。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奔植物园开车去好停车吗？ 停车挺好停车的，当然赶上这种旺季的时候呢，有可能停车场的距离会离植物园的入口稍微的远一些，因为呢从咱们五环出来以后往香山植物园走的那一条路啊，沿线总共有大大小小可能是八个还是几个停车场，就是都是编着号的，您如果说知道是旺季的话呢，就别一定想着说我要开到最里头，那离得最近的那个，早早的下来反而更省时间，因为您在那排着耗的那时间早够了。还有一个建议给您，您不想体验体验咱们新开通的轻轨吗？现在已经是能够直接从这个八沟这儿十号线直接地铁坐着这个奔香山， 到门口吗？反正没多远了，是吧？ 那真的是很近，其实比我们停车要停在最远端的那个停车场的话，距离还是更近的。 啊，那你知道停车费多少钱吗？ 好像是10块。 就是统一价是吗？ 对， 就停多长时间都10块。 旅游区是这样，不是按时间走，旅游区是10块还是20，我忘了，应该是10块好像。 啊，听这意思你去了是吗？ 不是这次去的，植物园这不是咱老去吗？ 啊，谁跟你咱啊？ 就咱们北京人不是老去吗？ 问问大家有没有就是近期去过的啊，就是开车去好不好停车，然后停车费是多少，还跟平日里一样不一样，反正您只要别赶上周末应该都还好一些。相对来说吧， 对， 因为毕竟这是个看花的季节嘛，那儿肯定人也会多一些，但是呢避开周末高峰相对来说应该是比平时要好一些的。 您出门前啊，我教您一办法，我用的啊，您下载一个地图的这个软件，手机上咱们常用的这几家都可以，百度啊、高德呀、凯立德呀等等这些啊，我说过三个品牌了啊，它都有一个实时路况显示功能，您看一下香泉环岛奔香山走的这一趟路上，如果是红颜色的您就改坐地铁去，如果那路还是绿的，您估摸一下您奔那儿去的那个距离啊，如果说能够20分钟40分钟之内能开到的，那基本上过去以后堵也不会堵得太严重。嗯， 万一他不会使那个怎么办呢？ 坐地铁呗。 所以大家啊得跟上这个时代，有些呢还是得使得学得会哈，而且你想，话说就快到劳动节了， 又要出去玩了是吧？ 对啊，而且就是很多智能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括一些便利的这些家用电器，真的可以让我们省很多心，省很多力，省很多事儿。 嗯 嗯。还有几位听众问到了手机什么照片的问题啊，确实可能春暖花开吧，拍的照片也比较多啊，咱们来说说这个。他说想问一下啊，怎么把拍的单个照片放在一个大的相框里整理再发在微信的朋友圈里？什么叫放在一个大的相框里啊？我知道了，他就是说发一个图组，你明白吗？在朋友圈里嘛，发好几张图片嘛，是不是应该这个意思吗？ 他是想，如果是直接在朋友圈里面发好几张图片的话，咱们就选择9张照片，6张照片，对呀，最多能加到9张，那不就是那一组出来了吗？但他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他想把自己的单独的这些照片拼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照片，然后呢，去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再去单独发这张大照片。这个还真是，我还得给您想办法凑够3个品牌。就是咱们现在的手机 APP 呀，有很多都有这个拼图功能。这其中的确客观上来讲，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是美图秀秀这家软件啊。除此之外呢，像这个还有一家叫美拍啊，这个软件它本身呢也有这个拼图的功能。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叫什么拼什么拼图360之类的这种软件，您就在 APP 里面您搜拼图2个字，它就会专门出来一堆。像美图秀秀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连简单的修片带拼图功能都可以实现，还有一些专门做拼图的软件都可以让您把您的照片拼到一张整的图片的这个文件里面，把它保存到您的手机里，就是您新拼的这个大图存成一张新的照片， 您发朋友圈就发这张就行了。 啊，总而言之就是下载能够拼图的这种 APP 就可以了哈。 嗯， 其实您玩的挺洋的，就您说的这个我都不会。 拼图是吧？ 因为我也没有怎么发过朋友圈，所以到目前为止啊还没学会呢，回头我也学学啊，向您学习啊。是一大图吗？就是几个照片拼在一起变成一整张了，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那张大图就是您要是想让它真的咱们说尺寸上很大，让那个像素很高，您一定要选择一个就是高画质的保存方式。 嗯， 因为本身您好比说九张图拼到一张照片里面，这一张图在微信上发的时候，我们知道朋友圈它是会再进行一次压缩的。如果您本身存的已经是不清楚的照片了，再发出来的话可能虚化的会比较严重。 哦，嗯，就是比如说方大同三个人三张图片，我可以把它拼在一起变成一张。 对，嗯，三那肯定就是让你在上面来一个比较大的，我们俩一左一右，像这个静得和秦琼似的。 好吧，来回我试试啊。 嗯， 这位听众也是想问一下，他的手机是三星的，最近打电话呀，说通话结束挂了，什么挂不了机了，怎么回事？ 哦，他说我是个中老年人哈，希望能说一说，您要看您的手机是触屏的还是说按键式的。老式的按键式的手机，如果您说挂不了机了，那就是咱们开关机的那个键触点上可能有接触不良或者有脏的情况，把这个盖儿揭下来，把整个这个就是咱们按键的它是一个橡胶似的那么一个膜，拿酒精擦一擦再给贴回去，应该问题就不大了。但如果是触摸屏，您说您的这个关机键不灵了，那可能是这一块的这个电容屏本身出现了问题，修是没法修的，只能整个换屏。但是呢您看您这个手机的寿命用了多长时间了，我们说一般来讲手机现在两年到三年左右，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就会比较多。换个屏呢虽然能短暂的解决，但是呢将来可能还会有别的电池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出现，可以考虑进行换代了。 好，那我们再换个话题啊。有听众分享了关于灭蟑螂的方法，反正我们这里面帮友们分享的最多的啊，就除了那些化学制剂灭蟑之外呢，最多的就是硼酸加土豆。 哦，硼酸土豆，对 对 对， 你知道这个方法吗？ 嗯，我知道，听说过硼酸，因为它也是那种收敛的那种东西，为，包括咱以前说让撒点黄瓜头，实际上作用跟这是类似的。 应该是把一土豆是蒸熟了吧？ 蒸熟了，我记得是。 啊，然后中间掏一洞， 嗯，对， 把那个硼酸放在里面， 泡在里头，嗯， 啊，然后说放在蟑螂出没的地方，说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嗯， 这位听众分享的是另外一位帮友之前跟我们分享的灭蟑的方法，就是把等份的小苏打和白糖给它搅和在一起。 哦， 撒在蟑螂出没的地方，说过一段时间呢蟑螂就消失了。他说我用过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还挺有效的。 先诱敌深入，再给人家吃点碱。 那小苏打和白糖嘛，白糖就是吸引它的嘛，小苏打应该就是起其他作用的， 嗯， 是吧？ 嗯， 反正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吧，就是先把它勾搭出来然后再灭了它。嗯，当然这种灭它只是短暂时间的灭，就是还是得找到根源是吧，而且要集体灭啊， 家里做好 永久性的 清洁工作，别留死角。然后尤其咱们现在橱柜有的是那种半悬空的，有一个挡板，实际您看看那些里头，然后包括墙上有什么这种跨境线，这些背后都有可能藏着东西。 嗯，这位说呀，我刚才那意思不是那个意思， 啊， 就是一个大相框里有好几张不同的照片，那就应该是我说的那个意思。那个微信朋友圈不是最多可以发 九张 吗？那您就一张一张， 不是那不叫大相框， 然后统一发，它看起来像一个大相框，你不觉得吗？ 哦，我倒没理会， 就是 想象力挺丰富的。 它九张连在一起嘛，假设我们发九张的话， 啊，对对对， 上三，上这三行嘛，看起来像一个大相框似的。其实那个特别简单，那比刚才大鹏说的要简单多 了。那个就是您一张张的添加呀， 您一张张发就行了。 对呀， 对，一张添加完了，然后最后统一奔一块一发出去，它就是那么一个您所谓的那个大相框了。 对呀，啊， 您先试试， 是这个意思吗？ 我 可以再给我们回 复。我觉得可能它是这个意思啊。哎呀，时间过得挺快啊！大家一听我们今儿直播呢，好像很多的问题啊，慢慢的就上来了。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回答不了了。 嗯， 我看了看，也不是特着急的问题，没关系啊，明天周一嘛， 对， 我们正常节目，我们再一个一个帮大家解决啊。嗯，这位听众呢，他反映了一个事儿，他说这两天啊，看到有一些人呢跟便道上烧纸，说还不止一家，有的时候呢是五六家同时那儿烧，